回嚟第二節，其實點解？喂， 講下先啊， 漏咗未講喎。 喂，今日點解好似林榮基上咗嚟嘅？ 林榮基點解啊？ 咁又我戴一頂帽。 我哋林榮基原來 我戴頂咁嘅帽， 又有灰灰白白咁嗱。 你今日冇去過九龍塘啊？ 今日冇 啊，冇喺个门口嗰度打电话吓。 今日咧，因为咧我咧就啊个头咧，即系而家头发好长咧，就未得闲去剪。 头发乱了 就系啦。咁啊，我依几日咧都戴不同嘅帽咧，系为咗要遮住嗰啲蓬松嘅头发。 我冇得遮添啊， 为你最幸福 啦， 即系你叫做悭啲， 悭啲， 你唔保我啲麻烦啦。 咪咯，我其实讲翻点解我喺度今日，即系本来今日周博言嘅，但系佢就。唔舒服啦呢一期咁啊！我又即系 放佢一马啦。 嗱，其实我都唔舒服嘅，可能有啲咳，大家都忍让一下先。 系、我高危啊！我坐喺隔篱。 你高危啊！我病我应该成两三个礼拜啦。喂，翻翻嚟先啦，啱啱讲林郑咧。喂，其实听之前讲民主党啲人讲咧，话啊佢叫 Carrie 或者叫师妹啊，即系阿李永达师妹啊嘛。佢变咗好多，佢以前唔系咁嘅家属。喂，其实喂。以前成日話呢個精英系統應該培訓啲公務員似模似樣啊！你睇下阿胡蘇爭點衰都似翻個人啦、啊。喂，係咪即係叫落咗染缸之後，林鄭會變到咁樣？係佢叫做冇得揀啦、啊，定係令到佢叫被動咁變咧？佢即係坐呢個位唔變唔得咧，變到咁樣。 嗱，民主派咧就咁講啊林鄭咧，其實我覺得我聽我哋啲節目都知啊，就話其實。我哋講個林鄭由佢做社會福利處處長，因為佢再之前低級啲咧，就冇乜依方面嘅新聞嘅。其實由嗰陣時候去推到佢而家咧，其實佢好多樣嘢咧都顯示出咧，呢、這個人為咗佢個權位啊，為咗上即係上位咧，其實係幾不擇手段。即係呢個性格咧，我反而覺得好可能，只不過係當時譬如李永達嗰啲人咧就覺得睇唔到。但系你而家推翻上去睇，由依件事再推到去社會福利處處長嗰陣時候，就話嗰陣時就話因為財政赤字，所以咧就要咧 cut budget， 就大家就交數啦。依、這個林鄭就交咗 cut 11% 嘅綜援金提議，後尾俾人司法覆核就冇唔可以咁樣 cut 法啦。咁另外咧就係所講嘅佢喺依個。做社會福利處處長嘅時候就話一次過撥款俾嗰啲 社福機構， 社福機構 一筆過付款，就令到好多社福機構咧就陷入財困，就於是咧就要cut 人啦。嗱呢啲咧全部咧都係再推啦，頭先所講嘅就係呢一個嘅叫做喺黃鴨碼頭事件啊。你睇到佢嗰種嘅風格咧，其實係貫徹始終嘅喎，我反而覺得你只不過喺今次故宮咧。呢件事咧睇到佢嗰個對程序嗰個嘅蔑視咧，係可以去到一個咁嘅地步。 喂，佢都自己講啦，官到無求，膽自大啊！佢而家求，我唔知嗰個官字咩意思啊！佢可能咧，所謂官咧就問責局局長或者係司長啫。而佢所講咧，呢個特首咧，佢認為特首已經唔屬於官啦。佢係屬於官嘅，佢唔係而家求官，喺官裏面求任何嘢噶啦。而家係求特首，所以佢膽自大。 其實佢官到無求，我都已經好有懷疑啦。佢幾時又無求過啊？即係只不過係咩咧？喺之前咧，就所有人都被蒙在鼓裏，而家都仲係被蒙在鼓裏，就係、是、究竟習近平心諗乜，冇人知。咁、所以咧，嗰陣時候咧，一直係張德江系統咧。加埋呢個中聯辦咧，就發放啲信息，就話啊六八九啊連任硬噶啦，大家毫無懸念，包括連黎智英都中伏，都話喺六八九臨宣布佢唔爭取連任之前嗰日，佢都仲係講，唉六八九連任緊噶啦，香港冇得玩啦。 好多人都係咁講，我識有啲嘢即係資深嘅政界人士， 因為你四處失越係有 connection 嗰啲人咧，越係容易中伏。 佢以為即係放風 係 堅風。 嗱我咧就係純粹憑。我收到，我唔係收到內線，我一直都係認為係阿曾俊華咧，我到而家都係咧，一陣可以有時間分析一陣。我唔係憑內線噶嘛，反而內線就容易中伏啦。因為點解咧？ 咁多線， 條條線都話 個個都 話689 中央咩成？ 因為唯一嘅線，香港唯一嘅線係咩？當時就係中聯辦同港澳辦啊嘛。係。而習近平啲線你係唔會收到噶嘛？佢亦都唔會。我講真，佢依個時間亦都仍然冇人任何人知道，只有習辦嘅人知道。 係 咁，所以咧，我想講啊，就話咩無求啫。佢只不過以為自己已經行人止步啫嘛，無求。 但其實你 一直都有求。 其實佢有無求呃人嗰樣嘢，我記得佢2012年之前咧，咪喊過想有線訪問嘅，喊苦喊忽就話：，我唔做啦。之後佢臨尾一鑊咧，整個炸彈就係咩呢 搞新界僭建，新界佬僭建，搞一鑊粥啊嘛，係、嘛？佢仲俾人即係擲個指責，叫咩林鄭咩？ 林滿鄭 林滿鄭氏嗰陣，我記得㗎，我覺得，咦？即係嗰陣時即係未熟咁多政治嘢，我覺得，咦？好似呢個女人即係堅係即係扭打喎，好似即係好似我以為係咪臨尾即係叫做官到無求，我就真係叫做整治啲僭建咧？但唔係喎，但係之後啊，你知啊，之後就選舉啦，呢、這個即係唐宮出現啦。據講入面就係有深喉就爆到佢唐宮入面啲內部資料。咁邊個係管呢個地政署 咧？ 你指翻上，或即係畫翻嗰個叫做 當時係好明顯嘅、啊，就係、是、總言之，梁振英同埋唐英年嘅僭建資料都同時喺手。 係啦， 但係當時明報就決定咧喺選舉期間咧就先放咗唐英年嗰啲出嚟。 係， 跟住選舉過後啦，就先至出梁振英嗰啲出嚟。 所以有人話咧就係、是。梁振英的特首是呃阿爺得翻嚟嘅， 或者係可能啲人話直頭同涉嫌林鄭串通，即係叫地政署放啲資料出嚟啦。 嗱呢個咧就要公平啲，我哋都唔知道嗰個真相啊。Anyway 咧，即係你呢個林鄭咧初初做政務司司長嘅時候咧，曾經接受過傳媒訪問、電視台訪問嘅，佢話將。即係佢一生嘅壓住， 壓啲咩落去啊？ 就係、是、做呢、這 個 政務司司長，因為咧好多嘢要孭嘅、啊。我一生壓住講到喊咁滯嘅。 係啦，嗱，佢上次咧就已經係咁啦。如果你真係已經係諗住告老歸田咧，嗰次咧佢就已經唔會做政務司司長噶啦。 嗱， 後 屘 又一反口啦，跟住咧689一宣布咗，連689自己都唔知道。總言之，就習辦咧就同佢講冇你份啦。又跟住宣布咗呢一個嘅吳國族連任之後咧，第二日咧就形勢轉變，我又要不得不重新考慮 改變啊！ 你話依個係無求啊？ 係， 你話依個係咪無求嘅人嘅表現嚟咧？ 佢絕對唔係無求嘅人， 係啦。咁所以呢個人絕對係非常有求，而且咧，從我哋頭先講佢做呢個社會福利處處長嘅，至到而家咧，嗱我哋都仲未講啊，尤清源講咗啦，喺佢嘅節目嗰度講就係咩咧？就係話。仲有一樣嘢，大家唔好忘記，就係、是、呢個政改嗰一役，佢交上去俾中央嗰個報告。 嗯， 啊，當時咧就因為咧就話831落閘啦，於是佢竟然可以喺個報告嗰度咧就聲稱就係嗰啲咧反逢親同831框架嘅民意咧，佢就唔反應，唔處理啊，即係政府唔處理。喂，大佬！點解嗰個嘅報告係可以唔處理當中有50%嘅人？對於就呢個嘅政改，就算我反對831都好，你點解政府係可以決定你揸 fit 嘅林鄭？點解你可以決定話我唔反映呢方面嘅意見咧？可以唔處理咧？嗱，呢個人淨係喺政改嗰度，我哋又已經係忘記咗啦。老實咁講，即係阿尤清源提翻出嚟啦，即係。我哋又忘記咗，其實呢個林鄭過去已經好多事件顯示出呢個人咧，係根本就唔係公務員體系嘅思維嘅，佢已經遠離咗個思維方式嘅。我哋先講公務員做嘢係應該點做咧？ 係有根有強啊嘛。 應該點做咧？嗱，我 有根有據。 我哋用翻呢一個嘅叫做西九文化區嚟講啊，西九文化區係1998年當時董建華喺施政報告嗰度。宣讀出嚟嘅就話我哋有一個咁嘅計劃，咁啊我唔講個原意係咩啦，直至到2004年就有一個轉折啦，就依一個嘅當時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嗱多數咧呢個西九嗰個主席咧或者負責嗰個官員咧，都係政務司嘅，後尾咪唐英年都做過的西九嘅主席，好啦，當時咧曾蔭權咧就話喂。個設計不如用一個天幕嘅設計啦。於是當時都有咧曾經搞過一啲嘅叫做設計比賽啦，揀出一個其中一個出嚟啊。嗱，政府做嘢好多時都係咁嘅，用一種嘅比賽嘅形式招標啊、比賽啊，又跟住咧嗱，呢個招標比賽嘅好處就咩咧？就係、是、可以咧就好似唔係我決定啊，有幾個出嚟，又跟住咧 即係次無線講嘢咁 人市民落去，市民係可以咧就 有份投票， 有份投票嘅。嗱，依個係其中一種方式，就係點樣去 involve 市民入去咧咁樣。啊，後屘咧，依個嘅天幕咧就產生咗好大嘅爭議。喺技術上咧就覺得， 好一落好貴， 係好貴。你一個咁大區用玻璃冚住，非常之昂貴嘅， 好昂貴。 啊，嘅補充呢、這個天幕咧，又係呢個 Norman Foster， 咁、英國著名呢個建築師去設計嘅、機場佢設計嘅，咁你同一樣嘢咧，佢最重要咧，如果公務員系統即係、就是、AO 系統政務官系統啦，佢、會做出嚟嘅嘢咧，起碼好似。是跟程序，好似啫。中間有冇做過手腳呢是另外一件事。啊，佢哋中間係有做手腳嘅，不過咧，佢俾一般普羅大眾睇到咧，佢哋跟足程序。到時有得咬嘛？喂 ，we have followed the procedures。 嗱、這個、呢個咧，喺港英時代咧，呢一樣嘢本意咧就係、是、話希望咧透過呢一種嘅程序公義同埋一種嘅諮詢嚟去咧。補足嗰個沒有民主制度，咁啊，站你頭先所講嘅，好可能話中間嘅程序當中，有手腳嘅成分咧，但係最少喺呢個程序咧，你要俾人哋嘅 perception， 我哋成日講 俾人睇到， 政治一個 public perception 嚟嘅， 係 好重要嘅，即係公關係做咩啫？就係、是、俾一個 public perception back 一個好嘅 public perception 外面，咁你呢個程序咧就係、是、一個咁嘅作用嘅。好啦，去到2006年，當時咧曾蔭權就已經成為特首啦。 啊！2005年成為特首， 但係2006年咧就決定推倒重來。 嗯， 啊、所以咧今日咧，如果大家有睇阿細良嗰個嘅 live 咧，阿細良係講就叫佢稱之為西九文娛藝術區咧，佢係冇講錯嘅，因為1998年嗰個施政報告嗰時候咧係稱之為西九文娛藝術區嘅，直至到2006年咧呢一個曾蔭權決定啦，好啊咁啦，但天幕設計唔得啦。啊，認輸啦，就決定咧推倒重來，就叫西九文化區。 嗯， 由西九文化區咧，去到2008年咧，就成立呢個叫做，唔係先係定立咗一個叫做西九文化區董事局條例。 嗯哼， 立咗一條法例，根據呢個法例再成立呢個管理局、董事局。 佢哋係法定機構， okay? 簡單啲咁講啦，係法定機構嚟嘅。 跟住呢個董事局咧，就開展咗一連串嘅諮詢啦，一連串三個階段嘅諮詢，就於是咧就形成咗今時今日嗰個嘅設計，即係西九嗰個設計。 係 當中有咩 M Plus 啊呢個啦？頭先我講 M Plus 嘅原個概念咧，本來就非常先進嘅，就是、一個視覺以視覺為先嘅一個博物館，就唔係傳統嗰種咧文物啊嗰啲博物館。嗱，雖然咧頭先阿湛 off air 咗 ，M Plus 係冇。取消到嘅 冇， 但系我只可以话俾你听，成个 M Plus 嗱博物馆区个 M Plus 咧，系一种嘅叫做用先进、用创新、用视觉，所以咧，而家你话究竟呢个故宫文化博物馆究竟同佢 match 唔 match 咧 ？I really doubt。 嗯哼， 即系呢一个已经一来咧，头先大家讲啦，佢里面咧系一啲非常之 old 即系旧嘅物品之余咧。第二咧就係佢唔會係最好嗰啲嘅，最好嗰啲咧就喺咗北京同埋呢一個嘅 台北。 台北，咁究竟呢一個嘅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咩存在價值呢？唯一嘅存在價值，有啲人講咗啦，就咪、是、香港學生時不時去呢個參觀嘅時候，培養一下 愛國情懷， 愛國情懷咯。但係就係我覺得同 M Plus 嘅概念係。南辕北辙， 啱。 而家睇翻佢官方嗱，呢、這個官方資料佢個網頁嚟嘅，佢介紹咗個 Empress 有個視覺文化博物館咧。 係， 喂，原來佢係咩咧？係經過全球嘅比賽，全球唔係香港喎、 啊。全球㗎。係 啦，咁佢其實咁多比賽之後咧，決定完之後先會同香港嘅一間，我費事同埋廣告，同間公司合作做設計，然後之後就會慢慢開放俾公眾即係瞭解呢樣嘢啊嘛。同埋佢將所有嘅過程咧。喺嗰個公眾網頁睇到曬嘅，係透明。我哋話齋，啱就係故宮博物館就同呢個 Empress 呢個咁嘅即係視覺文化博物館嗰個原意係相反嘅。 佢個設計好後現代嘅，即係唔係嗰種嘅，我都話唔係傳統你喺法國睇嗰啲博物館嘅，即係唔係一幅幅掛喺度嘅。佢係一種嘅有移動性質啊，有感官啊，好多呢啲嘅科技啊、創新啊擺落去嘅、那個概念係咁樣嘅。嗱、咁如果你咁做咧，我覺得反而有啲優勢喎。 啊有優勢嗱呢個咧因為香港始終係國際金融中心啊嘛，佢有依啲咁嘅嘢。其實你要講 the other side 喺上海咧，其實都有類似嘅嘢嘅。 符合上海啊，我 係就係有， 但 係 故宮好符合北京咯。 啊，話北京、上海都有自己嘅博物館，都係講其實全中國嘅主要城市。 其實大小城市都有大小的博物館，是講呢個中國的文化，類似的嘢嘅。 佢哋需要一個圖騰喺度啊嘛，一定 每一個城市都會有嘅。博物館呢樣嘢喺大陸咧，仲 popular 過香港嘅。咁你話今次咧，我覺得個博物館內容咧就我睇就爭議似乎喺民間咧呢幾日都唔係好大嘅。最主要係嗰個程序，你係大石。就砸死蟹是最大是呢个问题。 所以我说本来呢件事不用闹咁大嘅。即是呢阿湛你讲得啱，就算而家咁样呢，其实啲人呢唔系话对嗰个故宫博物馆有乜嘢嘅意见嘅。 因为你唔系搬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落嚟香港㗎嘛。你系搬故宫㗎嘛，宝嘢嚟㗎嘛。 即係我都覺得係咁嘅。即係香港而家对呢件事嗰个反应呢就系咩呢，第一就是話你竟然係可以超越曬所有嘅程序，一件事涉及到咩咧？你嗰個熊貓比喻咧係完全不倫不類，點解咧？嗱，熊貓咧就兩隻送咗嚟之後咧，就擺咗落去呢個海洋公園，當中不涉及到一個涉及而家你呢一個咁 用地問題。 用地係你知唔知幾多啊？所謂嘅三萬平方米嘅嗰個唔係建築面積嚟嘅，建築面積係涉及十萬平方米，即係一百萬平方尺。嗱，呢个系涉及到土地，个土地系有价嘅，大佬。 系 你追，即使你话啊呢、這个赛马会捐三五亿，系咪三五亿定三？ 系三五亿，三五亿。 喂，相对嗰个一百万尺嘅平方尺嗰个土地，三十五亿就算小事啦。第一，第二，好多人已经讲过啦。喂，究竟当中嘅维系费用边个付先？ 跟住啊，嗰、那个维修费用啊，系维持佢啊， 维持嘅费用边个？ 简单水电 吓， 一咁大。 第三，你呢件事同熊猫最大嘅不同之处就系当中涉及好多真正你所讲嘅持份者啦， 系 就系艺术文化嗰啲嘅界别嘅人士，佢哋嘅意见，喂，你两只熊猫摆入去呢、這个海洋公园，梗系冇人有意见啦，冇涉及到界别。 有呢度啊，因为西九咧。嗰、那個文化管理局啊，屬下嗰啲嘢咧，係個法，佢係法定機構嚟噶，係法定機構嚟噶嚇。啲海洋公園咧係一間公司嚟嘅啫，佢揾得唔係好大嘅地方咧，裝住嗰兩隻熊貓。 佢自負盈虧嘅海洋公園。 自係啦，係私人嘅嘢嚟噶，收好貴入場費入噶。啲西九係屬於公家嘢嚟噶，有好大分別。你唔可以同嗰兩隻熊貓比。再講，喂大佬，你智慧。真係好高喎、啊！嗰兩隻熊貓，即係比起個西九會爭咁遠，嗰、那個影響力個程度爭咁攞嚟比較，可唔可以揾啲其他 example 啊？ 同埋我先諗一個疑問就係咩咧？啱啱即係講咁多持份者受影響咧，之前即係西九個項目點解咁大爭議，就係因為涉及好多地產項目啊嘛。而家奇啦，你嗰、那個、那個博物館用一塊咁靚嘅地，咁大嘅面積，喂，其實應該所謂一啲地產商或者發展商會嘈會出聲嘅喎。其实是不是说即是那个文化那个博物 馆这个你放心没人会开声。 是不是这个博物馆大到大家喂不要搞阿莹这个东西压下来我们收爹啊。还有其他刚刚见叶楼又好薯片又好喂全部这些应该是。 这个不够。 我比较下石的、如果正常你是泛民的人喂继续他是不是 泛民会动 啦。不跟情理公义的嘛。 陈淑庄 陈淑庄。 陈淑庄动他他是委员会里面他关注了。但其实看回就算连胡官即是讲的最似民主派。喂，全部收曬聲喎！ 我覺得地產商唔開聲咧有原因嘅，你因為始終你涉及故宮， 真係唔敢喐佢啊！ 唔敢講啊，大佬，你如果咁講咩？中央政府送個大禮俾你，你都仲結結吉吉，所以我都話啦，嗱，我唔係結結吉吉故宮文化博物館，其實我係結結吉吉都係林鄭嘅啫，即係話林鄭咧，第一，我係幫中央政府鬧你，點解你處理得咁差？第二。咁梗系梗系， 我同你心嗰两个字，倒米 啊，帮中央倒米 呢个贴士。 第二，我想话咧就系话，你事实上已经显示出你嗰种嘅对程序嗰个蔑视咧，系去到一个地步咧，你系完全系中共思想啦、 就是。 中共思想就叫做咩咧？效率，效率，效率。又跟住咧，我可以预计，如果你做咗特首之后咧、你嗰种嘅呢一种嘅方式咧，系将会更加识得点样用。嗰、那個嘅公務員系統、跳過曬一切嘅程序， 佢叫 carry 啊嘛，將會 carry on，carry on government carry 係咁樣解嘅啊。 喂，不講開啊，阿少華、阿 Lance， 即係佢哋咧，我喺上一節我講啦，精英 嗱呢一呢班 A.O. 係精英嚟，包括大家熟悉嘅啦，有而家林鄭啦，呢個薯片叔叔啦，咁又前呢個精英咧，前政務官啦，做到局長咧，保安局局長啊葉劉啦，成班都係精英嚟嘅。其實佢哋咧係有一個精英心態。呢、這個精英心態咧喺過去幾十年裏邊係 develop 出嚟嘅，即係發展到出嚟嘅。但係而家咧面對咧嘅香港咧，再唔係幾十年前。因為如果有以八十年代林鄭1980年去入去政府裏面做噶嘛，咁啊據講佢之前曾經參加過部分社運嘅活動， 係啊，佢強調呢樣嘢嘅噃， 佢親口同我講嘅，咁佢亦都喺個呢個政務嗰陣時嘅政府總部，叫政府合署咧，喺度示威過嘅，佢話 interview 之前都喺度示威過，即係話佢話俾佢，佢想話俾我哋聽，同你哋所有年青人一樣。我曾經在年輕時候都有熱血一番嘅， 唔係呢個根本呢個 piece of information 是完全冇意義嘅，因為等阿李嘉誠嗰個負責地產嗰個人，夠係搞過社運啦。每個人在後生的時候都曾經可能叫做激情過、 熱血過啦。 有乜嘢咁 唔激情過就冇差用㗎，話俾你聽。 係啊，咁呢個唔係一個 CV 嚟㗎嘛。老實咁講，有個講嚟做乜啫？即係話你我後生嘅時候曾經做過乜乜乜。你讲咁古咁耐嘅事，我而家讲紧你 而家啊嘛，讲紧你几衰啊嘛，而家 嗱，你而家几衰啊？ 我要讲翻一样嘢，咁佢啊有位仁兄咧，大家都知道叫詹德龙，詹德龙，詹德龙喺八十年代嘅时候写嗰篇文章，叫做咧 A.O. 雄风不再。因为我已经获知到咧，呢个 A.O. 咧，嘅从前咧喺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咧，喺香港如果你要做官入政府工系 number one 嘅工嚟嘅，啊，即係 non-departmental，departmental 即係醫生嗰啲佢叫 departmental 啦。 咁嗰個，但係你而家要面對嘅年代咧，就係經過幾十年之後，其實回歸之後，近呢十年自2003年開始，香港人咧開始政治覺醒。 哦，即係政治覺醒，唔係靠嗰個叫做叫咩啊？靠自己嘅能力吧。譬如就係 精英，唔會完全委託俾精英同我哋 make decision 啊。 譬如馮偉光而家上位啦，陳茂波啲人上位啦，係嘛？即係講翻其實陳茂波佢會計界唔係四大律師又出嚟噶嘛，就因為佢同梁振英 friend 先有得入行政會議，即係入去入做官啫。係嘛？其實大家都見到種跡象，呢種所謂精英制度都打破曬嘅喎。 啊，係打破曬，但係嗱喺呢班三司十三局當中咧，有啲係政務官出身嘅。咁啊，包括呢個我哋而家數幾件都數到出嚟㗎啦。咁但係有啲唔係。呢、這個A.O. 出身嘅 空降落嚟噶嘛， 空降落嚟啊嘛。但我再講一次就話，其實咧，任何一個人做特首、做總統、做總理都好啦，揾自己有入去個局嗰度咧，或者理念相同嘅人入去個政府內閣咧，呢、這個唔係問題，因為全世界都會咁做。OK， 只不過唔該你揾啲有料嘅、有能力嘅，你係呢班友做唔到嘢啫嘛。 啊，站你講的呢個其中一點啦，另外一點咧，我諗林鄭同埋阿六八九都有呢個問題嘅。從西九呢件事咧，反映出咧就係咩咧？就係話連嗰個少少嘅反對意見咧，佢哋都要排除在外嘅話咧，呢一樣嘢係好愚笨嘅。因為點解咧？過去港英政府遺留落嚟嘅係一種咩咧？就係話，你一啲反對意見，我include 入嚟，又跟住個好處喺邊度咧？個好處當然係可以聽下啦。喂，你點睇嘅咁樣？又跟住咧係可以預計，作少少嘅預計，作少少嘅鋪排，即係點樣面對呢啲反對嘅意見。OK， 第二當然係有 dialog， 可以有一個真正嘅 dialog。依啲咧對於嗰個管治嚟講咧，所謂政通人和係好重要。 嗱，其實咧， 如果你而家咁樣樣咧，即係特別六八九嗱，你林鄭而家都有咁嘅跡象啦，喺呢個董事局裏面咧，就係話。你完全將反對意見排除出外咧，依啲反對意見到最後咧，喺你政策出台之後，先出嚟，咁咧就成為咗而家嗰個所謂嘅好眾聲喧譁咯。你唔可以喺你嘅政策出籠之前就已經吸納咗依啲嘅意見，或者甚至已經解決咗佢。 即係寫 paper 咁啫嘛，要寫 pros and cons， 要寫正反兩面，然後 make 個 conclusion， 你嘅睇法係點樣嘅？咁而家咧就全部一面倒嘅，咁啊自己攞嚟衰。咁啊細兩而家睇緊嘅，我話聲俾你聽咧，我記得好多年前你同我講過話，呢、這個彭定康嘅政府咧，即係回歸之前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嘅政府咧，佢個中央政策組係包括咗民建聯嘅人嘅，儘管唔係好多嚇，咁起碼佢聽到 the other side。 嗱，你而家最大鑊咧，林鄭呢樣嘢咧，就令我哋覺得咧，即係話連民主派咧都覺得就話，我同你政府傾冇用咁樣，咁點啊？ 咪點求冇用啊？ 係啊，咁咪冇用咧？嗱，你而家咧就係香港喺689嘅管治之下，有依個咁嘅路線，又跟住依個林鄭依從嘅依個路線咧，從依個西九依個事件你睇到咧，就話你係將所有反對聲音排除出外，除咗我頭先所講嘅，就係、是、你聽唔到，又跟住啲政策出就好多反對意見之外咧，就係、是、話你亦都逼到嗰班民主派嘅人咧，就企喺你嘅對立面啦。我冇嘢可以做啦，於是咧我會越嚟越激進啊！嗱，過去港英政府嘅聰明之處喺呢一度咯。你以為佢真係好心啊？我唔係話佢好心，我係話佢聰明啫。即係等於我而家話你林鄭，都係我話你蠢啫。其實即係呢個唔行嗰個程應該有嘅程序。本来咧，你行完之后咧，就冇人可以非议你嘅。 起码你唔系冇人非议声音唔会好大。 啊， 我自己嘅睇法就是，你头先都讲啦，就话其实嗰个故宫嗰个展品嘅内容咧，喺香港非议唔系大噶，唔大。 其实自己我想去睇有兴趣，同埋啱啱讲嗰样嘢，我谂一样就系咩？其实系咪而家就系惯咗大石砸死啊？譬如我讲新界东北发展啦。之前唔係即係好搞大鑊嘅，又即係撞波咧，又成，又之後即係夾硬就剪布過咗嘅。我其實覺得 你解決唔到問題。 唔係啊，其實佢有冇覺得我粗暴我 work 喎？而家東北發展批咗錢，直頭已經做咗勘探，已經搞緊你噶啦喎。我係即係將嗰樣嘢造成既定事實，已經破壞。你吹我唔漲啊！即係覺得係咪即係好簡單就係三個字：吹我唔漲，我咪唔需要諮詢咯。諮詢會令嗰樣嘢拖慢啊嘛。可能即係我哋覺得。喂，啱啱就係覺得我哋要即係繼承翻可能共產黨嘅意志，就係要效率為先啊嘛，所以唔係撇開掹氣諮詢呢樣嘢，同埋我哋有輿論支持，同埋有啱啱所謂啊，就算我真係做諮詢，都有嗰班扶振中又好頂住曬雲建聯，幫我包曬所有場，你所有咩社民連啊嗰啲咩黃浩明，全部出面嘈咯。 嗱呢啲好錯㗎、啊， 不過所以我咪唔需要諮詢咯。 啊，呢啲係佢嘅想像。或者中央的意思呢他自己 imagine 出来是不是中央真的想有这个 efficiency 呢还是他自己 imagine 出来中央要他呢 不是你只是将那个反对的声音不断 累积 累积加兴他。即是我说你行完晒那个程序呢你按正路地行完晒的程序呢其实你仍然有非常之大的权力呢去整理这些意见。 冇错。 你Lance 首先讲那些我觉得都不需要做的你不要做啲咁傻的找傅振中啊找这些咁嘅人。你就开一场真真正正的收集意见的 諮詢。 你说啲人为什么会越来越激进呢是因为你被人睇得出你那个是假諮詢嘛。啲人先至会激进你如果试下你真係呢你亦即係我希望薯片叔叔第日做咗特首之后呢你真係呢要懂得点样去搞一场真正嘅咨询你唔使怕做人最紧有自信。 哦咁佢最紧怕嘅人掟佢鸡蛋佢都话医生劝我食少啲蛋。 係啦你搞一个真嘅咨询你唔好将过去嗰啲所谓嘅喺咨询会嘅激进行动呢就吓怕咗你。我话俾你听你只要呢是开诚布公呢呢啲咁嘅激进嘅行动会越嚟越少。亦都冇人会buy。 係。 冇人会buy。又跟住搜集晒嘅意见你仍然大权在握你怕乜鬼。 但都好奇怪点解呢个时候早前咁想刺激嗰啲本土派同埋港独派情绪嘅事呢我觉得有啲怪喎。因为睇返之前呢好多嘢想缓和个局面嘅。 係。 就, 啊、 就算胡鄉正都派翻俾你啦， 派翻證你啦。但係我奇怪要做呢單嘢，同埋係喂佢後邊啲軍師點解係建議佢咁做啊？還是故意咁做啊？搞到衰咧？ 啊！我翻嚟再講睇下有咩陰謀啊！